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在这个看脸的年代，想鼓动一个人去整容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儿。而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群体，都已经热衷上了整容这点事儿。听说呢，有一家整形机构，外行人经过短短五天的培训就能成为美容医生，并敢给爱美人士做微整形注射手术。想说这种手术您还敢做吗？在近两年的韩式半永久妆还有玻尿酸都流行起来的时候，有人却不小心入了这个美容的坑，比如半永久眉变成蜡笔小新，玻尿酸打在脸上根本就不会消肿等等。那么在你身边有没有入了整容坑的朋友呢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来说说你的或者你身边人的经历吧。 像我这样